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局长就朝鲜半岛当前局势和朝美关系问题24号接受了正在访问朝鲜的美联社平壤记者站站长的采访。局长对有关朝鲜半岛当前局势的提问回答时予以严厉谴责，说美国最近向南朝鲜继续投入核潜艇密西西比号、 B-52H 战略轰炸机编队等战略资产，还举行对朝鲜发制人核打击训练，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极度紧张。他表明我国的原则立场，说针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变本加厉的侵略威胁，不得不继续采取措施来增强自卫的核遏制力，包括核试爆和导弹发射在内。他就我国进行火星时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说，要可靠地保证祖国和人民的安全，免受美国等敌对势力的持久威胁，我们也必须拥有能够持久威胁敌人的强大攻击手段，这是我国的立场。他就改善朝美关系的问题强调，敬爱的金正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美国应当正视我国跃居核强国前列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来撤销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还要用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从南朝鲜撤走侵略军队和战争装备。他表明我国的立场，说对于那些曾经同我国处于敌对关系，可如今尊重我国主权、友好对待我国的国家，我们将同他们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